间下午两点整。 内政部长叶俊荣今天亲自说明，在台湾大学专任教授期间，曾经到中国大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短期讲学。叶俊荣强调，属于一般学术交流常态，完全符合规定。 就这一段时间，在浙大光华法学院里面有参与了短期的讲学，那这样子的短期的讲学完全合乎教育部的规定，而且在当时我是杨春教授，我没有兼任任何的行政职务。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李彦秀今天点名质疑叶俊荣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兼职教师。叶俊荣指出，100年12月19号开始到101年1月15号共27天，浙江大学教授兼副院长朱兴立开设了课程《政府管制与法治行政》，邀请他到课程讲学，属一般学术交流常态短期客座讲学，符合教育部的规定。卫生福利部前身卫生署10年前爆发的署立医院收受厂商贿赂采购弊案，好几名医界高层涉嫌协助厂商以违标的方式承揽好几亿元的医疗采购。高等法院今天审结依不违背职务收贿罪，重判时任卫生署医院管理委员会执行长黄坤章15年重罪，褫夺公权5年，犯罪所得250万追缴没收。前署立基隆医院院长李元芳12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5年，犯罪所得140万元追缴没收。至于前台北医院副院长王炯郎，轻判1年11个月，褫夺公权2年，缓刑4年，必须缴交国库100万，案子还可上诉。这起号称医界最严重的弊案，是在2009年到2011年间，牵连24名当时署立医院各科别的名医还有主治医师，包括8名正副院长。检方起诉指出，69岁的黄坤章任内督导全国28家署立医院的营运和采购，当时在医界位高权重，却涉嫌透过信任的医材业者牵线，向业者收贿之后护航采购续约或量身定制标案内容，以利得标。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的边境查验违规清单，共有10件食品不合规定在边境拦下，其中德国品牌健康 Plus DM 维他命 C 发票锭红橙口味验出了甜味剂超标，家乐福3月从法国进口的冷冻蓝莓验出农药异灭松超标3倍，273公斤退运。另外，恩旺贸易公司3月初从日本进口的北海道黑豆茶农药扑面临超标，60公斤产品拦下，所有产品都没有流入市面。经济部统计处今天公布去年第4季制造业投资及营运概况调查报告，单季制造业营收达到了7兆5280亿，季增11.5%，年增6.2%。除了连续5季正成长，也创历年单季新高。累计全年营业收入26兆7160亿，创历年次高，年增5%。其中，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单季营收2兆9417亿，还是贡献最大的业别，年增9.4%，同创历年单季新高。另外一个破兆的业别是电子零组件业，单季营收1兆4085亿，年增1.7%。至于机械设备业，去年第4季营收2815亿，年增13.8%，也是历年单季新高。展望今年第1季，统计处分析，传统淡季加上农历春节工作天数减少，推估制造业营收将比去年第4季下滑。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3点，来到10927点，成交金额1414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70点，2184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点，244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6点，315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点，10663点。

双眼，心爱你已了无踪影，再会的梦里梦已不相连。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话说呢，今年是2018年，然后来到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华语流行金曲排行榜，还有第二个小时可能应该要有的青春之歌。 应该要有这个应该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有访问。 我已无所有。 你要访邓紫棋哦？刚刚是邓紫棋吗？ 不是啊，是他们的歌。我有唱，我有走音成这个样子吗？ 因为我们第二个小时呢有访问，所以呢今天第一个小时其实就可以来大家就是一起来青春回忆一下了，好吗？刚刚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距今30年前的谭校长谭咏麟当时的排行榜。第一名 number one 歌曲《半梦半醒之间》，我们今天就来先回顾一下88年30年前的华语劲歌金曲排行榜。当然，也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 也许低头叹息，然而情义至此又有什么关系？纵然依依不舍。倒也好散好聚，无论如何，请你忘记。虽然对你来说也许并不容易，然而情义至此，何苦再提过去？让我依然是我，让你依然是你。可惜。 惜啊，可惜，在1988年的春季榜单上面呢，就是还有谁呢？就除了谭校长谭咏麟。怎样？你刚刚抓我谈笑展是不是？ 没有，我就说哇 是是 哇， 是不是？ 就是没有，我说哇，春季这么精确的一个排行榜，不是夏季、冬季、秋季， 是 春季。是 春季、嗯、好，所以刚刚听到的是陈淑华的歌曲《别说可惜》，也是李宗盛的词曲创作。在排行榜上面呢，还有就是在可能大家小的时候会听过的一个组合，叫做飞鹰三珠。 天哪！你如果能说出飞鹰三珠的名字的话， 真的是了不起， 嗯， 了不起。同时呢，那个时候在排行榜的就是排行很前面的一首歌曲是，好像有点佛教味道啊，来自于姜育恒。我们现在常常都会知道他的姐姐开了一家烧肉店啊，对，来自于姜育恒，就是这首歌曲叫做《一世情缘》。 月下独自来到旧日相遇的地点，涂散着你我的尘烟。 今天提前开始的青春之歌，有没有人愿意来分享一下你的青春呢？0223639955，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 Hi， 怎么称呼？ 我是红豆。 哎、，Hi， 红豆。红豆，你是大学生红豆吗？ 对啊，就是那个红豆。 大学生红豆。 曾经很屁的红豆。 他不接话、嗯、他不承认。哎、欸、他嗯哎、欸。红豆现在没有课哦。 现在没有。 曾经年少轻狂的小孩现在却变得如此的腼腆，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你住宿吗？ 我住宿啊。 你住宿，那现在你在宿舍吗？ 我在图书馆的。 反正 讲话的地方。 在系馆，然后旁边没有人。 嗯。 所以不会有人觉得你很奇怪。 嗯， 我想做一个简单调查，就是现在十八岁的孩子，就是你身旁，就是你知道谁还在听广播吗？ 没有。 零吗？ 对，而且没有人call in过。 或许你用冷冷的腔调伤害两位长辈的心。 红豆，那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好不好？ 可是我的青春就是很不青春呐、啊！ 没有，就是我们没有一定要说，就是青春之歌一定要什么80年代，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虽然你现在就 我的， 对你正在青春当中了。 嗯，那雨爱好了，可是我比较想听认错， 认错。 你哎、欸，其实这不是单纯就比较想听，你明刚明就承认你的青春之歌是雨爱，你在那边。 可是认错比较好听。 哇，你还是有残留一些那个会， 就是说还没有长大完全，对不对？ 那为什么第一个顺位你想到雨爱是你的青春之歌？ 那个时候他有陪你走过什么吗？还是你看的剧？还是 就是那个海派甜心，就是我少数看的偶像剧其中之一。 海派甜心是达浪的， 达浪， 对啊， 酷酷酷酷酷，好好好，与爱送给你。那认错呢？你为什么现在觉得认错好听了？ 就是我爸就会放一些老歌，嗯，但是老歌都很好听 哦。一个是父母带领你一起听的， 老灵魂， 嗯。 好哦，谢谢你红豆。 好，拜 拜， 拜拜。你多变的表情，下雨了，雨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你，我安静的愁迷，不忍揭晓的剧情，我的泪留在心里。学会放弃，听雨的声音一点点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南下不停，让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给我勇气的想出曾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南下不停，雨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是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南下不停，让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你了，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屋内的湿气像储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下不停，雨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无奈的事情想出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南下不停，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 杨丞琳已经很久没有演剧了，不晓得大家我们在期待他的新戏，跟蓝正龙演的、叫做是前男友不是人，还是前男友干嘛，还是前男友像鬼一样缠着我，还是 前男友不是人，听起来怎么很像喜剧啊，或是神探两个半之校园有鬼的那一种90年代喜剧感。 之前有释出一支预告片，他有点像古墓奇变罗拉，然后说啊，这前男友可能阴魂不散是什么的。 02-2363-9955。 你的青春之歌， 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吧。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全球乐坛屏息以待， 格雷的五十道阴影，自由电影原声带。 Skin, breathe me in. Fill with your kiss on your lips. I'm made of ecstasy. I'll be yours for a thousand lives. 全球缔造百万专辑销售记录，网络超过5000万次点击。一世代连恩、瑞塔欧拉性感对唱，艾丽高登、西雅、杰西 J 共同现身。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快一起来，健康向前走。台中市第43届万人健行，4月14星期六早上7点，在大坑中台科技大学活力出发， 活动免费免报名， 一起走出户外 ，Let's go。 浓浓最干净毛巾，全国第一条经第三公证单位检验合格，请认明 N 字浓浓最干净毛巾 NONNO 浓浓。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吴声梅。 就爱电影 UFO。 话说今天大家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哎，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我是高雄燕大侠。 燕大侠，燕大侠，燕是哪一个燕？哦，天上飞的燕子也有2种燕。 你是蓝多士燕赤霞那个燕？ 燕赤霞，燕角的燕。 哎，对，燕角的燕。 哦，这我就理解了。刚燕赤霞是什么？还是不懂。好，燕角 豆豆豆豆豆。小倩那个。 哎，对。 燕角，不，燕大侠。 他是 燕子的燕，燕子的燕， 他不是燕角，差很多。 燕大侠，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Lim Bizky 的 Lonely。 Lonely。 这是你什么时候的歌？这有什么青春回忆？ 我高中时候的歌。 嗯哼。 然后大学在打工卖肉的时候， 卖什么肉？ 被社长骂。 卖肉？ 对，在量贩店的那边肉品卖肉。 你说欢迎试吃那一种吗？ 然后一边用那个绞肉机，然后卷绞肉的时候就那边 rolling。 没有，我是过机的时候 rolling rolling rolling。然后他就嫌我吵。 嗯。好，我们来听听燕大侠的青春。Alright， 谢谢你。 好，谢谢，拜拜。 拜拜。 Keep on rolling, baby.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 You know what time is it? 就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间，欢迎你来跟我们青春一下吧，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吧。02-2363-9955。Oh, thing right here. So we're doing it all the time. So you better get some better beats and get some better rhymes. We got the game set, so don't complain yet. 24/7, never begging for a rain check. Old school soldiers, blasting out the hot shit. That rock shit, putting bounce in the mosh pit. 02-2363-995。 如果在一个职场里面、uh-huh. 然后我的同事用这首歌来践踏他的精神， 是， 可是全场播放的话、就是、 应该会愤，有些人会愤怒啊、就是、对不对？ 我的心情真的被他影响了七上八下，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好慌哦。 欢迎你继续 rolling， 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嗨，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Yo， Hello， 嗨， 我是韵涵。 韵涵， 哎、 欸，韵涵，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那个 F 4的《绝不能失去你》， 绝不能失去你。 对啊，因为我看那个《流星花园二》过嘛，那是我小学的时候在演的。《 流星花园二》还是原班人马吗？ 对对对， 是哦。 那二跟二在演什么？一不就演完了？ 对，二其实我也不太记得剧情，只是我就记得那个歌，我印象很深刻，很好听，然后我到现在都还会唱。 天哪，你现在拿去问仔仔，他都不一定唱得出来 耶。是啊， 对，绝不能失去你。 对啊，而且那首歌我后来再回去看 YouTube， 然后好多人点赞哦，很多人有看过， 因为那是太多人的 青春回忆或儿童回忆。 对啊，而且那部戏它还是在西班牙拍的。 什么？ 对， 哇，那时候预算真高。 对啊，而且它不是那个漫画里面的剧情，它是台湾人自己编的。 你说自己编说杉菜跟道明是后来会发生什么事吗？ 对对对， 那不是很荒谬？哎，这样到底还不要付他们版权费啊？因为我持续使用你的人物来创作， 对，持续使用人物，然后持续用这个名字， 对啊，就很有趣啊。 当年你有迷 F 四吗？ 当年你有迷 F 四？我有迷啊。 那你 F 四当中最喜欢的是哪一位呢？ 那个 Finesse 吴建豪。 你喜欢他？哇，他在剧中叫什么啊？ 就喜欢他长头发。 你喜欢中分长发、哦？ 对啊。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四个都长发、啊，就是在那个年代，长发很男生长发很夯哎、欸，中长发。 对对对，尤其他是直的。 美作， 对 美作， 对美作，你好厉害。送给你这首歌曲，绝不能失去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没有你，我会是谁？心停在哪里都不对。把今天擦掉昨天，空白一片。在这交叉点，谁陪在你身边？就算全世界都要把你否定，也不能让我放弃你。就算我们的过去都没有了证明，我依然守护你。 为什么男主持人你要隐瞒你是流星花园粉丝的事实？刚刚在录音间你唱这首歌唱得有多大声，还给我搭配手势，你以为你是 F4 当中等一下他们的友人吗？你是那个什么叫青田哦？ 我以前蛮喜欢青田的，哎，他虽然戏份少， 你喜欢那个甘草角色， 对对对对。天哪，你才是真正流星花园 fan 吧？那边说我每座也讲出来，青田也讲得出来。 啊、我是爱看漫画的人啊。 那你记得青田是谁演的吗？ 现在他就是有些事情发生。 哦，真的吗？ 我记得他状态不太好。 哦、真的、啊， 有一些官司。 02-23-63-9955，绝不能失去你，欢迎你就加入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大平台，我们不想失去你，打电话给我们，点播你的青春之歌吧。不管你在哪里，都欢迎你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然后呢，在上面跟我们聊聊天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在这个大平台上，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马克玛丽， 哟，香香， 嗨， 哇， 香香，为什么 年没有？ 香香，为什么今天可以 call in 呢？ 我今天刚好没有事， 我、哦、今天整天没事哦， 难得没事， 然后一起床就发现了那个。因为睡过头，然后本来有一只可能今天会涨停板的股票，瞬间跌到跌停板， 从涨停板变跌停板， 所以没有错，就这么夸张， 所以也算是算是福气吧，就是你没有去买啊，不是吗？ 不是，我已经买了，我准备要卖掉了。 Oops， 啊，现在也不能卖了， 关啦、 啊，就是看明天不能、啊、一点，我就不小心睡到两点了、啊，因为我今天本来要卖啊。 哦哦， 对啊， 哦哦， 就连 是一开头的吗？ 我没有记他的名字，叫做世纪刚， 直接讲出来。香香，香香，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快快快，跟我们说说。 徐怀钰的《妙妙妙》。 哇！ 那这是你幼稚园在唱跳时候？ 不是啦，这是我们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师有买这片 CD， 然后我们教室有那个。那个就是它虽然是 radio， 但是它可以播放 CD 播放器， 反正就是音响嘛。 对，就是音响。 虽然是 radio， 但是还播放什么啦？ 然后因为就是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然后就可以放歌，然后就这片 CD 在陪我们度过了整整一年吧， 一直 repeat， 那一片就一直 repeat。 所以那一片那不是单曲吧？就是那整张专辑，是不是？ 是整张专辑 ，cool， 就是他的好像12月第一张专辑吧？ 这是第一张吗？他第一张不是飞起来了？怎么可能？ 其实因为他都好近哦，我都分不出来、 嗯。那时候太红了吧？ 对， 太红了。他到现在开演唱会，前一阵子演唱会还是秒杀、 啊。对啊，因为这是差不多就是我这个年代的回忆啊。 好的，香香，希望你有美好的一天。 嗯、好哟， 拜 拜拜。 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路人不重要，像个万花胶，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不需要去打听你的过去，究竟交过几百个女朋友，开始你把哥哥姐姐爸爸弟弟猫咪都交给我，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就像阿星一样安安静静，一切都接受，爱上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突然被你颠倒，听见爱情讯号，捏我自己一下，不是做梦就好，噜噜啦啦噜噜啦啦，这感觉简直就是喵喵喵，我想叫叫叫，整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重要，像个汪汪叫，还在傻傻忘记你。 边呢，我要道歉，原来甘草人物是叫清河，不是叫清田。 哈哈。话说妙妙妙好可怕、哦、就算我们没有歌词，可是所有就是 不重要，效果往往就 真的耶，就完完全一字不漏唱出来。0223639955 Hi Hello 喂，马克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新竹的嗨歌菜。 嗨歌菜，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觉得很奇怪，每次要点嗨歌的时候说前后都是会是马克听到、啊， 那你要点哪一首呢？ 也是谭咏麟的，卡拉有你 OK， 卡拉有你 OK， 卡拉有你 OK， 有你 OK。 好，嗨歌灿，谢谢你。 好，跟你有心电感应，都前后后呼应。 拜拜。 拜。 嗨。 嗨，你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文青。 文青啊。啊、 文青这种病， 我是文青。 哦，文琪，文琪，文琪，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我要点 SHE 的怎么办？ 的什么？ 怎么办 ？SHE 的怎么办？ 怎么办？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你什么时候的歌？ 这是我三四年级那时候那个《花样少年少女》。 也是 主题曲，就是、 那個哇！跳高 Ella 跟吴尊吗？ 吴尊，对，跟吴尊。 那一部漫画很好看。 哦，我没有看到漫画，都有看连续剧。嗯， 对，那一个时期，就是台湾突然就是抓了很多就是日剧的漫画过来改编这样子。 嗯、对。 好，所以怎么办？陪伴你国小三四年级的 SHE。 送给你 文琪、 哦、然后马克那个就是我后来就是我失去你要怎么面试的那个、 啊啊、 对对、 哦、 然后后来放榜了是被取，可是我的面试分数很高， 哇， 是我的笔试分数不够，所以要谢谢你。 此话一出他的私讯会被即将面试的各式各样的人给塞爆了。 其实还好大家对恭喜你文琪。 好，谢谢，拜拜 拜拜。 为什么你为什么老是把空气全都吸光了，害得我你害得我在你面前呼吸进去需要叫救护车。别看我，先别看我，我的脸红就快要爆料了。没什么，那有什么，我是绝对不会承认我喜欢你了。怎么办，该几天有伞，偷偷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比我还要更好看。我虽然无力抵挡，但是日子还长，总有一天换你为我疯狂。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不讲理的就出现了，害得我你害得我脸筋有的一点坚持优雅全都毁了。靠近我，别靠近我，到底离你多近比较好呢？完蛋了，我忘了整个人眼看就快要不是我的了。怎么办，眼睛天有伞，悄悄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忙。 怎么办？我们都长大了。02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Hello， 你好。 你好。 嗨，怎么称呼？ 我叫 Zero。 Hi Zero。Zero，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青春之歌是5566的《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对。 Zero 现在几岁啊？ 23岁。 23岁 怎么会迷5566？你应该是在 PTT 迷5566的吧？ 没有没有，是我小学的时候还蛮喜欢他们的。 23岁小学 也不是五六六时期了啊。 是啊，那个时候是就是格斗天王，然后还有 格斗天王 综艺节目， 不是 K1 哦，是我记错了。 哦，不是，是五五六六他们演的。 那你现在都会看《饥饿游戏》吗？ 现在没有。 为什么不讲综艺《三国志》 啊？五五六六哦，因为有少伟哥，是不是？ 对啊。 哦。那你现在会看综艺《三国志》吗？补一下这样子。 哦，有，我有看。 哇，好配合啊、哦！ 只是有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这样一直坐在电视机前面这样。 所以你那时候真的当年会觉得，天哪、啊，五五六六就是闪耀着巨星光芒，看到他会很少女害羞脸红这样吗？ 嗯，而且当时他们那一首歌有手语，就是有好久不见这个手语这样子。哦。然后那时候有学，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所以当你边听，你的手会不由自主的摆动起来。 会，可是现在忘记了。 欸 Zero， 你现在在干嘛？ 我在上班。 哦，所以他也不能比手语啊，其实。 同事讲说有事吗？ 对啊。 但是我现在已经忘记怎么比了。 上班中的 Zero， 加油喽！ 嗯， 拜拜， 拜拜。 你的样子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望着你。你的歌声越唱越美，越唱越动人。唱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流着泪，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他。年一年岁月无声改变了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又有谁知道。好久没到这个地方来，这里的人每个每个变了样，是否记得当初我为你们唱的歌，是否记得一如花儿为我们盛开。 这首歌除了手语之外真的好适合，好想要跳民族舞蹈哦，好想要掀起你的盖头来、哦、 我还以为说你要打开你的蚌壳，开开又合合。 老悲少0223639955，今天青春之歌 Hello 你好。 你好，是马克。 是，你是谁？ 你好，我是 KK。 嗨 KK， 你好。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 一 首？ 我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哎呀，我们这边没有新登场，糟糕。 干巴爹。 好，那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是周董的《暗号》。 那个时候你几岁啊？ 好像是高一吧，国三高一那个时候。 暗号感觉不是周杰伦超强主打。 对啊， 对对， 为什么你会着迷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算是交第一个女朋友吧， 嗯， 然后都很喜欢那首歌，然后后来因为高中生嘛，那很快就分手了，一两年之后就分手了， 一两年算很久了啦，嗯， 真的好， 对， 然后后来十几年后，现在的女朋友，现在快要结婚这个女朋友，她居然也很喜欢这首歌， 什么 牵起了缘分， 盖头来 就很有回忆这样。 你该不会当年还有抄暗号的歌词给你当时的女朋友 夹在那个软垫板下？ 就应该，我记得可能有啊，当然也有唱给她听啊之类的。 那你有跟你现在女朋友说当年就这首歌陪你走过你的初恋吗？ 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答对了， 聪明， 你真的是很棒。 我就说就完蛋了， 很棒，很棒。那你会 嗯， 你会跟女友说，哎、欸，就是要结婚的女友说，我今天打电话到飞碟电台来点播了暗号。 会啊，我会讲，而且刚才有一位、那個， 但是点播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是我高中的初恋。 对，可能不是，而且刚刚有一位大学生红豆，他说他周围都没有朋友在听广播，我就听着，我就说哦，我就想说，可能那电话可能好打吧。就狗屁哦，打了快30通哎、欸， 30通还好啦， 就打到发热， 还好啦。 但你还打进来了， 对， 我终于打进来了，终于打进来 了。是的，是的，等一下就送给你暗号了，好吗？ 谢谢， 拜拜， 拜拜， 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想要的。 想说的想给的我全都知道，未接来电没留言，一定是你孤单的想念，任何人都猜不到，这是我的难过，他们在随便猜不重要，连上彼此的信号才有个依靠，有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把沙杂讯太多讯号，若就连风吹都要干扰，可是你不想一直走在黑暗里傻到，想追风想自由，想要一切小心手去看海保世界流浪，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别管那是 防毒软体保护你，电脑密码分安全，行动刷卡分安全， WiFi 连线公共网络分安全，有了分安全，网络隐私都安全，快搜寻分安全总代理湛阳科技。 流行乐坛不可能的任务，山姆史密斯酷玩乐团 Lady Gaga 十五组天王天后同台致敬。横跨半世纪的传奇经典《艾尔顿强》翻玩精选，环球。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好的，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等一下要来的就是睡帽，就是 Dancing Dancing 的睡帽。但最近我超常把他们跟现在听到这首歌的团搞混。现在为你送上是来自于 Night Keepers 守夜人，这首歌叫做《小事》，我们待会回来哦。 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一世人一定要收藏这栋九阳建筑。 爸，您交付的这把钥匙，我会好好收藏，传承下一代。 三万片钢石地标，三十年九阳工艺，新庄丹凤站壮阔落成，九阳高峰会，2904-9955，2904-9955。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放手，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前警总上校为情报官崔以生14年前前往中国大陆经商，陆方吸收为共谍。他在引介昔日警总同事前中校李庆贤加入陆方国安单位，一起发展组织，提供海巡署内部机密文件。李庆贤向同袍前上校叶瑞章刺探军情之际，也成功游说叶瑞章加入。高雄地方法院认定三人罔顾国家长期栽培，背叛国家，今天依涉犯国安法判处崔宜生2年半，没收犯罪所得人民币12000元，李庆贤3年半，没收所得人民币36000元及美金10000元，叶瑞章1年徒刑，没收所得50000台币。崔以生服役7年退伍，没有退休俸，现在在车行打工。李庆贤领月退俸每月不到6万元，现于养鸡场工作。叶瑞章领月退俸7万元，目前没有工作。蔡英文总统今天颁授一等星景星勋章给国防部前任部长冯世宽。冯世宽授勋时意外脱口说出行政院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即将接任国防安全研究院执行长。冯世宽将出任国防安全研究院董事长，研究院预计5月挂牌成立。 冯世宽致辞时说，我向总统保证，一定能在林正义担任执行长的协助下，把国防安全研究院带到一个最国际化、最有效率、最能够受到政府重视的智库。林正义是现任陆委会副主委，未来专职国防安全研究院执行长，必须辞去陆委会职务。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明天邀请财政部和金管会报告猎雷建案后续处理检讨状况。根据金管会报告，庆富猎雷建案已经惩处14家银行，其中义银、土银、元大、大众银、台中银、高雄银和星光银处分缺失人员54人，这54人中25位经理人占了大约半数，剩下29人为一般职员，处分包括记过、申诫和调任。金管会也要求国营强化三项要求：一、一定金额以上的授信，至少要有一名独立董事或监察人参与常董事会讨论，或由董事会议决授信的内部作业规范；二、建议三方合约机制；三、专案融资的原则性规范，强化银行办理连带的风险管理。台北地检署侦办国民党昔日党产处分案，今天上午派出四位检察事务官前往国民党委任律师的事务所调阅资料。国民党行管会主委邱大展到场时，双方起了争执。邱大展指出，原本检方打算全扣24件党产处分案文件资料，之后妥协只扣7件。邱大展指出，律师事务所基于义务必须通知当事人知道此事，他才获悉赶往现场。双方争执点在于当事人与律师的谈话内容连通文件能不能查扣，过程中还起了一些冲突。至于律师事务所受托哪一件案件，他以侦查不公开为由不愿多谈，但也透露检方是来扣押国民党过去财产处分案件的文件。至于检方澄清不是搜索，只是调阅资料，邱大展回应，把东西带走算不算呢？他可以讲调阅，也可以讲扣押，完全看他喜欢讲什么。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三月业绩表现亮丽，营收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36.97亿，刷新历史新高。淡季效应加上工作天数减少，台积电一二月业绩逐月滑落，前两月营收1443.81亿，外界估计台积电三月营收必须突破1000亿元大关，第一季营运目标才能顺利达成。果然，三月营运缴出漂亮成绩单，达到1036.97亿，月增60.4%，也比去年同期成长20.8%，改写单月业绩历史新高。连带的第一季营收2480.79亿，年增6.1%，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台积电股价今天收盘上涨0.5元，来到245.5元。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16点，成为2179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6点，成为2450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49点，涨幅1.58%，来到318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上涨103点，来到10756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上涨467点，涨幅1.55%，成为3069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2点，成为2172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197元对一美元，台币升值1.2分，日元107.15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2316美元。今天全台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东部及东南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北部气温26到30度，中部南部26到29度，东部澎湖24到28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哎，老公，我现在在家带小孩，没工作，没收入，家里开销又大，我考虑停掉每两个月要缴的国民年金保险费。 哎呦，不行啦，这样很可惜耶。国民年金啊，除了提供老年、生育、重度生障和死亡时的保障，还具有高投资报酬率耶。65岁起啊，领取老年年金，最慢领4年多，你领的给付啊，就超过缴过的保费哦。而且给付金额还会随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保障不缩水，况且政府还会补助40%保费呢。从年轻开始存老本，老年就能安心享受乐活生活，活得越久领得越多，所以这个钱不能省哦。 国民年金好投资， 回本快，抗通膨，活到老领到老。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我是黄介，这是巴奈的凯道巴奈流浪记。 怎样才能够看穿年纪里的谎话，别让我的真心散。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刚刚呢就一直有在预告他们要来了，他们要来了、 yep. 他们是睡帽乐团，这首 On The Road。 其实他们这张专辑发一阵子了，应该是我这半年来 最常听的一张专辑， 听很多次，然后大概是喜欢大概前二名的专辑、 哦、前二，那不是逼人家问第一名是谁吗？ 不是，因为我就记得也有其他几张蛮喜欢的、哦、但没有真的排名过，那就想说哎、欸，就过了那个宣传期，想说那应该睡帽乐团也不会来，然后就突然前一阵子就是组建哥就说哎、欸，那个他们来上节目咯、嗯、主唱说他从小听你们节目长大。 没有，我觉得最妙的是就是主唱来以后说我们见过面啊，然后我在想说对，我们见过面，而且其实我早就那个时候 你早就认识他了。 对，那个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他就有讲到他的这个团，然后他还有介绍，就是那时候有拿那个 Facebook 给我看。 所以你完全就是没有把人家放在心上的意思。 不要这样子说。 让我们欢迎睡帽乐团。 嗨， 大家好，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哎，不是要说我是主唱，我是贝手， 我是主唱白琳， 我是吉他手 Viver， 我是贝手吕明。 我那时候还想说，真的是从小听我们节目长大吗？还是现在新人为了上通告，你知道会用尽 无所不用其极？ 对对对，会用尽所有 说谎。 你们没有那么老吧？没有到从小啦，可能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很常听。 然后是因为就是那时候开始做音乐晚睡才会听我们节目吗？ 常常在塞车的时候听到你们。 半夜塞车你去哪？ 就是那我印象很深，就是因为我念实践，嗯，然后我如果来市区然后回去的时候在车上都会听到你们的广播，嗯，然后那时候觉得哇，这两个人的笑声很有魔性，很可怕。 所以是带一点愤怒在收听。 没有没有，很好笑，觉得你们超可爱。 那时候车上是一个人吗？ 没，还有朋友啦。 哦，对对对，跟朋友，他的朋友可能上个小时有call in进来这样子。 你说以前我们版主王令翔吗？ 对， 好，虽然说呢已经发了很久，然后可能也上了很多节目，但还是想要请你们介绍一下，比如说睡帽乐团的睡帽的名字怎么来的？因为一开始他就是不是一个很好可能理解的团名这样。 他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翻字典翻到的，然后觉得这个单字它有两个意思，然后一个就字面上的睡觉戴的帽子，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睡前喝了一杯酒，有点像比如说你约女生出去的时候你会说哎，要不要去喝宵夜，要不要去吃宵夜，那可是外国人他们可能会说哦，你要不要 have a nightcap， 就是我们去睡前 就闲晃一下。哦，这句话是可以这样用的。 对对对， 我新学到一个，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要不要跟他 have a nightcap， 我就知道他在什么。 所以是性邀约意识很浓咯。 不一定是性啦，就是也有可能朋友之间，就 nightcap 它指的就是睡前的这一杯酒。对，那我们那时候觉得这样子的概念很像我们想要做的音乐，因为它是充满着很大的遐想的空间。那你喝完了这杯酒之后，你可以有也许跟你的另一半想要发生一点什么，或者是你跟你的朋友就是突然觉得哇好嗨哦，那我们去clubbing 或是我们去跳舞。对，那这个很符合我们想要做音乐的感觉。 所以当初是你们三个人坐在房间，然后点了一些蜡烛，是一个仪式，说好各位准备好了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我们要决定团名咯。我们的方式就是翻字典，随选随用，因为我幻想那个画面可能是一翻开指到哪一个就决定是用它，是这样吗？ 其实我们一开始还有用什么网上的那个团名制造机， 对， 我们还 所以曾经落选的团名是 什么黄色花生酱或什么之类的。 没有，我们有制造出一个很恶心的团名，叫做哦，往生者敷面膜。 什么啊？ 这个很不吉利耶。 就也很好 笑，就很重金属的感觉。 你们要试喊一次吗？大家好，我们是 往生者敷面膜。 哦，还有个拔，好酷。 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不能用那样子。 对，那时候觉得太闹了。 所以那时候是谁？就是你们每个人各自翻嘛，然后翻到一个觉得适合你们的音乐风格的，适合你们团的，就提出来，然后看三个人都通过就通过這 樣。对啊，我记得那时候白琳好像躺在沙发上在滑那个手机的， 怎么那么性感的画面啊？ 然后他就滑，就发现这个字好像蛮酷的，然后又跟我们想做的电子音乐啊，或是有点 party 的感觉，所以很像，所以 其他两位没有异议，就决定就叫睡帽乐团这样子。 对， 好，那就是这个团就成立了。可是你们成立很久之后才发了这张专辑， 对， 所以中间是为了这张真的是闭关吗？ 闭关啊，对啊，就闭关，然后有一点迷路这样。 哎，到底闭关做一张专辑，跟我们且战且走，就边放松的做，这感觉或什么不一样啊？ 因为如果没有闭关的话，就是其实中间还是有很多人邀请我们去表演，不管是学校或是音乐节什么的。那每次如果去接到这个表演，就要为了他去准备一个演出的话，就其实很花时间啊。那反而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可以专心的做我们的歌，这样。对啊，所以会。 可是你们闭关很久，对不对？ 对，三年。 对， 三年都闭关，然后有演出也不能接，那又怎么养自己？ 我们就半出家的状态， 就是很拮据。 对 对, 對。 那三年中间迷路了怎么办？ 迷路了就努力回 来。迷路的状态是指什么？ 很多方面啦，比如说像创作也会， 可能做到后面越来越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因为你时间是一个没有期限的东西，然后你的选择是无限的。嗯，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对于闭关这个概念很兴奋，因为你终于有一个时间可以静下来，然后完全投入在创作。但到后面的时候其实会有点越来越迷惘，因为你已经快要忘记你的初衷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你们是三个人同步迷惘吗？没有一个领导者会一直很比如说很精神导师站出来说各位不要怕，我们是往好的方向去那样。 因为我们做这张专辑它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期限，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做完，所以音乐这种东西就是你会想要越来越好， 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 就很可怕，这样没完没了这样。 那最后呢，那怎么逃出来的？ 就是有点就是为了、 为了发电， 对，然后还是定了一个期限，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这样如实把它做完，这样 不然这一张可能在50年后都还没做完。对啊， 如果要做真的可以做50年。 对啊对啊，音色一直调，然后有最新的东西进来，就是哦这个更酷这个更酷这个更酷，那么永远第一张做不完、 所以这张专辑算学到一个经验了，如果我们要做第二张是一定要定期限的，你们不能走就是没有期限路线这样子。 第二张就随便了，就明天就发 超贵，明天可能是慢慢有新单曲出来。这张最新专辑呢叫做Room Service， 客房服务。 是 每一首歌都像一道菜要端到大家的面前这样子吗？ 应该说每一首歌都是不同的房间里面的情境这样子。 Okay. 就是有些比如说情歌可能就是恋爱的感觉，就是 dancing dancing 就是 party 的感觉，我们想要给大家在什么场合都可以听我们音乐的这种舒服的感觉。 那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房间？ 这首歌就是准备要去旅行，然后你在收行李， 所以是很开心的， 开心， 对， 期待， 准备要出去玩了。 OK， 之前看访问说你们三个是很不同个性的人，然后你们可能一开始凑在一起，但是你们喜欢的音乐方向也都不一样。 对， 但我觉得音乐方向不一样也是可以，就互相激荡出一些新的灵感。但是你们个性很不一样的话，对组团不会有一些影响吗？对于事情的看法， 个性不一样，可是好处也不少啦。就是因为个性不一样，就是会负责的东西可能也可以不一样，就等于我们想负责的东西可能就会每个人都不一样。那这样 互补 是好，对。 所以你们团里各自负责的方向是怎么样？ 像我的话，我就是很冲动，然后想法很多的人， 一直提一直提一直提的人。 对对对，然后有点暴躁这样。 半夜会让 LINE 的累积数到52的人。 对，我半夜就一直烦吕明，就吕明你知道吗？是不是？对，然后像 Viber 的话，他就是比较冷静，然后他的思想比较周全，那可能我讲一个东西，他会去想他的反面是怎 么样。因为是理工科的啊。 对。那像吕明就是非常的细心，那他就是可以负责做我前面捅出的这些篓子，他就在后面收 烂摊子。 感觉三个是蛮棒的组合，三位一体都合在一起了。非常的棒。有一首歌呢叫做私奔，然后我听到说它有一个爱情故事在里面。 是 那是真的爱情故事还是假的？ 真的啊真的啊。 是谁的？ 是吉他手 Viber 的。 可以巨细迷分享一下。 你想要请本人讲还是要请第三人讲？ 应该是要请， 可以听看第三人讲啊，每次都我讲 哦，每次都是本人讲吗？ 本人讲，其实我觉得他每次讲都觉得很尴尬。 对对对，那我们听白灵讲好了。 好， 白灵讲其他人故事超好听。 好， 这是有什么？ 他很隐喻耶， 所以要用很八卦的口吻讲。 对对对对对， 好好好，没问题。 不行啊，还是要。 好啦，带一点清纯，八卦中带一点清纯。总之就是 Viber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在闭关期。然后 这是闭关期的时候的故事。 对， 好近哦。 对，没有啦， 就闭关期有三年， 第一二年之类的。对，然后那个时候他突然就是消失了，大概一个周末，那我们都找不到他，就打电话给他，然后传讯息他都没有回。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他跑去哪？然后后来他就自己。大概过一阵子，三五天他自己出现，然后就说他去花莲流浪了。就他就自己买了一张车票，然后去花莲。然后他在那边认识了一个女生，就在他下榻的民宿。然后那个民宿也很有趣，就是比较艺术家性质。所以他在那边遇到了一个女生，跟他是同一个职业、同一个圈子里面的人。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有一起组成了一个 临时的乐团，然后在那边表演 给。可是时间不是一个周末而已吗？ 对啊，就发生在 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然后 就合体 了，火花就砰砰砰砰砰，不要这样哇！ 对，就是类似这样，然后他们就在那个 moment 就是组了一个乐团，然后表演给那边的居民听，然后他们俩就是 Viber 就。 深陷其中， 歪了， 是没有深陷，对啦，深陷其中。然后后来他回来之后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那我们就帮他写了《私奔》这首歌，这样。 所以当下你跟他擦肩而过的时候，你们是有嗅出彼此的气息是一样的，是？ 没有，因为是他就是以前在音乐界就有看过的乐团啊，所以会知道。 所以你进去就已经有锁定，你认出他？ 锁定 没有锁定啊，就是有认出了， 那这个故事的后续呢？ 后续就 回台北以后就没了， 后续就变成一首歌 了。后续 对， 就这 没有他们欲言又止，他们我们现在要关麦，我们现在要关麦， 就是没有太好的结局，但就是一个很美的回忆。 但你有把这首歌给他听 啊？有。 他有一些，他有回应吗？还是 哦，不是说现在我给他听，那时候就有给他听了。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妈， 他有说什么吗？对啊， 他就是一直问，真的是我写 的吗？真的是我，不相信是你写， 不相信我写， 陈升写的。 我们来听听《私奔》。 Yeah.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一无所有》来自于现场的睡帽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有听众说，白灵你的鼻音好好听。 好， 快快 对 你鼻 多讲， 谢谢。 我在这边呢要收回我觉得一个正在巡回演出的团应该很忙碌的刻板印象，因为刚刚他们居然在大聊看过什么美剧，而且主唱看过非常多的美剧，让我觉得惊为天人。 他说他在短时间之内把 Friends 看完，这件事情蛮恐怖的， 因为 Friends 非常多集 耶，十 集啊，大概一个月吧，一个月 很可怕。这张最新专辑《客房服务》呢，我那时候听我就觉得是一张很年轻人的专辑，就是充满了好像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疑问，然后可能要去冲撞，然后我不一定得到解答，可是短期内我可能释怀了一些什么的感觉。一无所有是我这一阵子很爱在节目上乱唱的歌曲，只是都没人听出来，都大走了。 我刚才有听到， 你刚好听到对不对？我以为他在唱邓紫棋，还是 什么之类的，我的音没有很走吧？我 很准啊，很准， 很准 ，OK。然后呢，就听张专辑，就像李明说的，有开心的，可以去跳舞的，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烦恼的，一起困惑的。之前看你们的访问呢，然后主唱说的一句话，就觉得说：天哪，有这么绝望吗？因为你们那一段是在感谢你们的歌迷，可能支持你们、陪伴你们，然后你们很感谢歌迷的存在，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你们都不是很幸福的人。 什么啊？ 你有这样说？ 然后我就想说，到底访问的时候，你浮现了你们各自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你说出哦，我们都不是很幸福的人？是。这三年有什么样压力说出来，我们一起听听看，我们一起解决。 应该是说我们的就是在闭关然后追寻梦想的这段过程并不是像大家想的这么光鲜亮丽或是这么的浪漫，就蛮多时候是你会不知道你自己到底在干嘛，然后你会受到旁人很多质疑的眼光，然后当他的质疑来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回应他， 防卫跟 对，因为你自己也觉得对我到底在干嘛，那又加上现实的条件，就包括我们没有工作，因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工作，那 因为都在看 Friends， 没有啦， 如果看 Friends 可以赚钱， 那我就是全球首富。对，那因为种种的就现实的条件，其实并让我们觉得就是当下的生活并不是非常快乐的，但是因为有很多虚拟世界的朋友给我们支持，所以才让我们可以走到现在。 所以就是你们没有推出新作品，然后也没有什么新的演出，就还是会有歌迷一直私讯你们吗？说在期待你们出现或什么的， 还是会有人说在等我们啊，然后或说什么怎么消失那么久。 你们的脸书，你们的粉丝专页是谁负责回应啊？是三个轮流吗？还是有个主要的？ 大部分是我。对， 因为我必须要说，你回留言，你使用的 GIF 档都用得非常精准，就是他是一个很会回留言的小编，我甚至会想要被你回复留言，我有在考虑 要去留言这样子。 对，大家有 我找那个 GIF 找很用心哎。 我完全感受得出来你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跟精力。大家可以就是当然想知道睡帽乐团的消息，可以上脸书搜寻，或者你可以去看他们下面那个回应，是非常非常棒的。好，刚刚说到了，当然有很多很不顺心的事情，所以你们才会当专辑开场放 Dancing Dancing， 想说一开始让大家开心一下嘛，开门曲。 嗯， 应该说这首歌最能代表我们团想要呈现给大家的样貌是这个样子。嗯，就还是要让大家开开心心的进来我们的服务里面。嗯，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事情就应该会比较 OK， 先跳再说。 对对 对， 對， Dancing Dancing。的巡回已经到了三分之二差不多吧， 是， 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呢？ 我们在4月14号会在台南，还有4月22号在高雄。嗯，就是我们的巡回的最后两场， 还有两场。你们的 live 现场的氛围是哪一种？是你们歌迷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会 dancing 吗？刚刚这样子 会哦。 那他们 dancing 是，你知道，有的是肩膀上 dancing， 有的是真的会跳起来的 dancing。 有少部分人会非常跳，嗯，然后那个舞姿我必须说很好看，就那种80年代，有没有自己带一点 disco 的感觉？ 是哦，是有点期待， 是有专业的，专业会跳 的。高雄见。 我真的觉得需要有几个去影响其他的人，不然大家都会很害羞不敢动。 但大部分都还是就是你知道抖抖肩膀。嗯， 你是会呼吁大家说动起来跳起来那一种吗？ 会啦，尽量啦。 好， 但是如果没有回应的时候就很尴尬。 你说觉得有点糗这样子吗？ 对。 好，如果你将来有去听的话，请你尽管的动，不要害羞。Weber 身上那个是周边吗？ 哦，不是，但是我们有自己的 T 恤，而且很好看， 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我之前有看到你们说有要印电话， 真的有电话在背后。 他们把一只手机号码印在他们衣服后面， 是， 然后说那个手机号码会开放让你打电话， 然后可以干嘛？ 跟我们聊天啊，那个就是 Ring Service 的专线。 谁接你？ 我们三个轮流。 天哪！ 你们目前接过几通？你们不能那个号码都关机呀？ 有开有开，我目前 不能只开凌晨的3到5点，这也很过分。 一直都是开着，只是我都没接到。嗯，有三个人打给我，我都没接到过。 所以你从来没有那一通电话没有 接过？ 还没啊！但我每次要回拨，我都觉得有点，是不是会打扰到他？还是我就直接回拨？ 还是浪费电话钱？ 应该是要呼吁大家，就尽管打嘛。那你们有说那支电话是什么时候？什么状态可以使用这支电话吗？比如说半夜很寂寞，或是 你开心你就打。 然后那支电话你们现在也随身携带？ 忘记带了今天。 那就是，对不起， 难怪你会是漏接电话，因为我觉得这个想法超酷哎、欸。 是啊，是啊。 对啊，今晚会重拾吧？ 会会会。 好，所以如果你有那一支电话的话，今天晚上你可以尝试打一下，女主唱会接你电话跟你聊聊天。 不一定是女主唱啦，你要先讲好，不一定是女主唱，因为如果就是。都说是女主唱的话，然后大家又着迷于她的鼻音，就会你一接起来就会听到这一种。 如果你接起来听到她一直在喘气的话，你会挂掉吗？还是 我觉得蛮有趣的耶，我可能会开直播然后按扩音哦，就太酷了。 反正这个电话，这支电话就是三个人轮流拿，你不知道打过去的是谁就对了。 对， 好，一种深夜。或是全天候服务的概念，那如果在深夜你们寂寞或是觉得很，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寂寞的心情啊，那我知道音乐人可能你们有一些挫折寂寞，也许就是发泄在你们的创作上，那除了创作之外，你们还有其他解决内心空洞的办法吗？ 看影集啊。 看影集，所以你也看吗？吕明也看。 我是看日剧， 因为刚在大聊美剧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人在旁边很孤单，他都没有发言，然后想说：天哪，这个团出现了排挤的问题。 没有 。 不看美剧， 吕明看的是日剧，所以吕明跟你是同一挂的啦。 我们是看日剧挂的， 对。 所以你们三个都是靠看剧发泄， 还有打电动啊。 你打电动？ 打 LOL 啊，对啊。 打 LOL， 你看 他也打很多电动。 吴玛丽昨天还跟我讲说，现在谁在打英雄联盟？ 我们两个有跟女人都有打， 我觉得很可怕。 打开一个开关有没有？打开一个开关。 因为睡猫乐团他们一开始进来的眼神是蛮 peace 的，然后很开心，非常音乐。我刚刚直播 现在是 quadra kill， 真的最近去网咖，大家都在吃鸡了，就是 对，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英雄联盟的落寞， 所以你们没有跟随潮流吃鸡，你们还在你们英雄联盟里面。 没有，我爱上了，我就是一辈子都会爱。 哇，好强烈的发言， 不得了哎！好，接下来呢，想要放一放一夜一夜，那谁要来介绍？ 吕明好了，他今天讲最少话。 啊，这首歌的词是白灵的一个好朋友，他叫黄曼婷写的，真的是很棒的词。然后白灵弄的音，旋律也很棒，这样子。所以就是主要是在讲爱情的另外一种模式，这样子。 是不是觉得背景完全空，有点尴尬的感觉？ 还好，很习惯。 我想知道爱情的另外一种模式是什么模式？ 他其实讲的就是比较 这个音乐太好笑了。 爱情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呢？ 另外一种模式哦，不是普通的哦。 另外一种模式是什么呢？ 比较速食的，比较快速的便利性， 其实就是一夜一夜啦。 对 对 啊，就是如歌名所见，一夜一夜就对了。今天非常谢谢睡猫乐团来到现场分享你们的新专辑 Room Service， 谢谢。 耳边呢喃的几句音情，侧心汹涌的几波鼻息，成于本能的声音，醉于夜晚的指引，玄关两对坦率的天性，在校门外那些廉价的行情。 没有所谓，恨不恨？